下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一，农历9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呢是有轻雾的，能见度不太好，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逐渐改善，午后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5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有事故，东五环远通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北二环外环方向安定门桥到官园桥路段车流集中，受其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方向也是行驶不畅。 金秋北京的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三凯三人联展正在1号画院进行。展览中，三人近年来的书画艺术精品为观众描绘出金秋北京的独特韵味。自古以来，有哪些诗歌和绘画表现了金秋北京的美？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跟您聊聊金秋北京的诗与画。第一道题就来了，著名散文《故都的秋》，它的作者是谁呢？ A. 老舍， B. 郁达夫， C. 朱自清。 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金秋北京的诗与画，请来的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一会儿呢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说到金秋北京呢，我们刚才第一道题说的是著名的散文《故都的秋》，您知道它的作者是哪一位吗？是老舍，是郁达夫，还是朱自清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日前已经开幕了，即日起到本月的29号，31个国家的摄影师的3000多幅摄影作品和50多个视频作品汇聚成66个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另有33场论坛讲座和10多场推介活动，也是为专业人士提供交流的平台。影像时代方位是今年摄影周的学术主题，同名主题展汇集了40位本土纪实摄影师的800幅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折射出国人近40年的心灵发展史。为纪念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新版《当代药用植物典》昨天在北京首发。这部书收集了常用药用植物800多种，反映了近20年来这些药用植物的研究进展。本书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赵忠镇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担任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这部图文并茂的中医药经典著作对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草药进行了全面调查，填补了行业研究空白，对于中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说法广为人知，相比之下，工业遗产又是什么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最近表示，工信部认定的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将于今年年底公布，目前认定工作已经完成申报、评审和现场审核的程序。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不仅包括车间、作坊、工厂等工业建筑和场所，也包含由此衍生出的文化。2017年12月20号，工信部公布了第一批获得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包括鞍山钢铁厂、温州钒矿、汉阳铁厂等13家单位的11个工业遗产项目入围。浙江温州古墓群为丝绸之路再添新政。最近，浙江温州永嘉欧北丁山的古墓群一共清理发掘了墓葬68座，是温州迄今发现汉六朝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次发掘清理的墓葬中，汉六朝墓59座，另有唐宋墓各一座，明清墓7座。出土的器物包括玻璃碗、金珠、铜弩机、青瓷魁、画像砖等等200多件，其中玻璃碗仅出土于同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大墓之中，并且也为丝绸之路贸易增添了新的证据。来关注拍卖方面，沉寂150年的宋拓孤本重现江湖。作为今年嘉德秋拍最重要的古籍善本拍品，黄丕烈旧藏宋拓石刻孤本历代钟鼎仪器款石法帖即将亮相拍场。这12卷的宋拓孤本在1860年烧毁汝谷楼的江宁战火中失去了踪迹，从此沉寂150多年。生活在清代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那么这套孤本呢，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钱塘人薛尚公撰写的金石学著作，被黄丕烈赞为稀世之宝的宋石刻本，历经劫难能幸存于世，实属不易。2018中国嘉德秋拍即将于11月17号开始预展，20号举锤。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北京昌平第15届苹果文化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才开幕，会持续到11月底。活动期间，昌平区将开展以爱昌平、画昌平、全域旅游、平添秋色与京津冀共享甘甜等多个主题的活动，形式以采风、骑行等为主，也有短视频拍摄、网红直播等趣味环节，全民参与，打造线上线下苹果的创意市集，吸引朋友们参与到活动当中。此外，昌平还推出了4条优质苹果采摘休闲线路，不仅有采摘和观光，还能品尝昌平特色农家饭。今年受春季低温降雪影响，昌平苹果预计总产量1500万公斤左右，价格按照品质不同，每斤在15元左右。借助现代互联网 PC 端和手机端，昌平苹果实现了线上购销，美味的昌平苹果通过邮政快递当天就能送到市民的餐桌上。俗话说，好奇害死猫，一个奇葩的网站正是利用了人的好奇心。在这里，只要支付99美分，约合6.86块人民币，您就可以查看有哪些人出于同样原因在你之前支付了99美分。或许你会觉得没有人会去支付这笔费用。不，根据报道，已经有几十个人为此付费，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更奇葩的是，如果你想知道在自己之后又有哪些人去付费查看呢，需要再支付99美分。这个网站其实设计的非常简单，除了标题谁付了99美分以及需要填写姓名、电邮地址等信息，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看来不仅好奇害死猫，好奇还会祸害钱包啊。很多上班族都有在办公室久坐不动的情况。美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久坐不动不仅无益于身体健康，它的危害甚至比吸烟、患糖尿病或心脏病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人员说，久坐不动关联死亡的风险高出最频繁运动调查对象的死亡风险 500%， 高出规律运动调查对象 390%。 尤其是久坐不动的风险甚至超过吸烟， 患糖尿病或晚期疾病等风险因素，这也让研究人员深感惊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家尽量避免，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健康的方式。西班牙一项研究显示，上下班途中亲近大自然的人心理更为健康。通勤途中亲近自然，指通勤交通工具的外部空间，包含了树木、森林、城市公园、自然公园和保护区，以及水体等绿色或蓝色元素。研究人员说，一方面每天通勤亲近自然的人更容易选择走路或骑车等健康的出行方式，另外一方面呢，选择这些出行方式的人们，亲近自然的人比其他人的心理健康得分要更高。所以研究人员建议，城市规划可以设计更多的穿越自然环境的骑车或者是步行的路线。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关注交通方面，从明天起呢，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西侧道路、世纪华天大酒店北侧道路到蓝电厂路将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交管部门提示大家，早高峰时请尽量避开中小学周边道路，上午时段可以适当的避开医院周边道路。最近要乘坐春秋航空的朋友请注意，春秋航空公司宣布，即日起四折及以下的特价机票都可以在起飞前两小时前退改签。特价机票一般指四折及以下的机票，也就是俗称的三不得机票。而即日起购买的春秋航空国内航班四折及以下特价机票，全都从一律不予退改签放宽到起飞前两小时前都可以退改签。不过呢，越临近起飞前两小时的退改签手续费将会按比例递增，最高是折后票价的 90%。想考公务员的朋友请注意，今天开始报名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计划招录14500多人。网络报名的时间是从今天起到10月31号。公共科目笔试定于12月2号举行。有意向报考的朋友可以登录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查询招考的公告、招考职位、报考指南、考试大纲以及政策法规等相关的信息。最近想去香山看红叶的朋友请注意，即日起到11月11号香山红叶节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增加有轨电车西郊线和地面公交的线路运力。前往香山地区的乘客可以在八沟站乘坐有轨电车西郊线，也可以在北宫门地区乘坐地面公交线。乘坐318、360、360快、698路从香山南路方向上车的乘客可就近在北京植物园站下车，下山方向的乘客可以乘坐摆渡车到香泉环岛换乘公交，或者沿一棵松路步行到北京植物园站乘坐区间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作为第13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之一的活动，首届东艺中国油画作品展日前开幕，150幅油画作品亮相东艺美术馆。本次展览的名字叫德境取向，展现了当代油画的探索成果，挖掘推出新一代的油画家。东艺美术馆位于东艺国际传媒产业园区内，您是可以免费来观看展览的。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一只普通的楼燕。在咱们北京的天空中，经常看到有燕子飞过。北京常见的燕子有三种：普

也为观众描绘出金秋北京的独特韵味。秋天为什么被文艺创作所偏爱？自古以来有哪些诗歌和绘画表现了金秋北京的美呢？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聊聊金秋北京的诗与画，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若曦。林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您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一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著名的诗人、作家扎振科。扎老师好。 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好， 欢迎二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其实金秋北京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一直也很想跟大家聊。其实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会来跟我们，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北京最美的季节，来分享他们的一些感受哈。那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呢这个展览在一号画院呢叫金秋北京的诗与画。那么林教授呢带来的是绘画作品，扎老师带来的就是以古诗文为内容的这个书法作品。这样二位老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吧，为什么会想到把诗和画融合在金秋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搞这么一个展览呢？来， 扎老师。 嗯，好，来扎老师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丽。 嗯， 那么也就是说秋天到了北京，在北京这个首都这样一个皇城， 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皇城在巨大的建筑群延伸的建筑群背景下面的这个远景的这个红叶， 嗯， 所构成的一幅画面是非常的这个雄阔， 嗯， 那么这样一个画面，我想呢，这个因为一个城市，我们不光不过城市风还应该有季节的风， 是， 这样城市的美它会延展到大自然中去。 嗯，所以说最美的金秋北京值得用最美的诗和画来展现哈。 对， 林教授有什么想说的？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说那北京的那个一年四季很分明。 嗯， 春天的时候那个芽，在立秋的时候、立春的时候它就长生长了。在秋天的时候，那天呢，立秋的时候呢，就落叶就下了，非常的分明。 嗯， 当我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还真的是这样。 您是个南方人哈，广东那边的，所以那边可能四季不会像我们这么分明。 对， 但是我们老是说那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温暖哈。 对对对对，这里非常的分明的。 哎，那么分明的四季，尤其是美丽的金秋，给了二位很多的创作灵感。这个展览这次大概是，这个二位也是精挑细选了自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哈，都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林教授的这些画，我看这个好像 是近这一两年的近几年的作品。 这几年新的这个作品哈，扎老师的呢？ 对，我是去年和今年写的。 是，还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作品，到时候还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那么为什么应该说秋天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如此的偏爱秋天？在四季当中，秋天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扎老师，您怎么看呢？ 其实秋天呢，我们从这个，其实它带有人类这个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这样一个生活的记忆， 嗯， 人类生活的记忆，就是从东方民族，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它是一个农耕文化、农耕文明。 嗯、 那么，农耕文明对季节的感受，可能比那些游牧部落来得更加深刻。 嗯， 我们从我们传统文化就讲春耕夏种， 嗯，秋收冬藏， 冬藏， 嗯， 每一个季节都有特定的含义， 嗯， 这一些每都有特定含义的每一个季节也构成了不同的审美的取向和趣味、 嗯、您最喜欢北京秋天的什么？ 北京秋天就是我刚才就讲了描绘的这样一个画面， 嗯， 皇宫延伸的这个楼层与巨大的这个西山红叶的燕山红叶的这个背景，构成这样一个宏阔的这个画面。 嗯，所以这个我听到扎先生用词也很这个典雅哈。林教授，那您作为一个南方人，您是怎么来看的呢？您又最喜欢北京秋天的什么呢？ 北京的秋天呢，给我感觉秋高气爽，就是阳光明媚，天气好的时候，你感觉仿佛就是在欧洲那种味道，非常的爽朗，那种秋风吹过在你的皮肤上的那种感觉，可能南方人是没办法感受得到的，秋天的这个季节，我又觉得是各种生命，包括人的生命的轨迹最丰富的季节。 您最喜欢北京秋天的什么，亦或是北京哪里的秋天呢？ 当然呢，就是北京的郊区，很多郊区我都喜欢。我刚来的时候，常到这些郊区去看一些村庄啊，一些在北京的六环以外的那种， 哦， 那个山水非常的好。 还是更喜欢这种自然一些的景色，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啊， 色彩斑斓。 确实是，就像刚才说的，北京呢四季分明，从地理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对于秋天就有一种天然的这种敏感。那么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人们尤其是艺术家们又赋予了秋天哪些内涵呢？这个我觉得扎老师是之前跟我聊了很多，会有很多体会哈。 人类对于，首先是当对我们对自己就近的生活的环境自然的感受，从人类文明社会以来，那么渐渐的我们开始去仰望这个星空，仰望宇宙，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时间的概念，一个一年的概念，又建立了一个把一年分成很多阶段的概念，立春、立夏、夏至、冬至，我们开始从宇宙的运行的规律上面去理解这个季节，然后理解这个季节至于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些特别的意义。 那么您继续，张老师。 那个，所以我们开始去欣赏每个季节，包括秋天。当秋天来了，我们知道如何去品秋，如何去赏秋。那么秋天给予我们又一些什么样的美丽呢？我们感觉秋是成熟的，像一个中年人，像一个母亲。秋又是简约的、清淡的、温和的、包容的、亲民的。所以秋天给我们一个，由于它我们人类对这个季节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然后进入到对它的审美的认识，而这种审美的认识又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刚才呢，请二位艺术家呢，跟我们简单的说了说你们对于秋天的感受，因为这些感受呢都会融化在你们的作品当中，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就要来从你们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对于北京金秋的这个诗与画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哈。那么现在呢，朋友们发送010204这四个字母这四个数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本次展览上林若曦和扎振科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了，两幅画作，两幅书法作品，发送01020304。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心悠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八号，电话400-8729-119。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做

静和悲凉，也处处渗透着郁达夫消极与积极的情绪，在纠结着与斗争的痕迹。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故都的秋，作者是郁达夫。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描写秋天的古典诗词不胜枚举，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句诗出自哪位诗人呢？ A. 刘禹锡， B. 李白， C. 王维。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郁达夫 B，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而且啊，我们还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好多朋友的反馈，我刚看到啊，这个牡丹仙子说，主持人你好，好久没有听您的节目了，那应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有 BH 说，感谢我们的栏目，感谢天坛家具公司的领导和两位师傅们，因为那天天坛家具来做这个养老的这个节目，BH 说他们家这个十多年的这个家具大衣柜荷叶坏了哈，说那天呢两位师傅到了他们家还换了大衣柜的荷叶，还给做了调整和补了色，太感谢了，多年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栏目帮着解决了，感谢。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一方面呢是给大家传递文化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能给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样子我觉得我也是特别的开心。哎，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B， 郁达夫，答对的朋友特别多，我就不一一回应这些朋友了。来，我们看看第二道题吧，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出自于哪位诗人的诗作呢？刘禹锡、李白还是王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也给您可以发送这个微信来看一下，发送010203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我们本次展览上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了，欢迎您来参与。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金秋北京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三凯三人联展正在一号画院举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透过这次展览中的书画作品来聊聊金秋北京的诗与画。为您邀请到的是本次展览中的两位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若曦教授，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著名的作家诗人扎振科先生。那么二位呢，刚才也跟我们大概的聊到了对于这个秋天的一些感受。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请大家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哈，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可见对于秋天的这个感情，大家也不都是这种喜悦的欢欣的，也有这个悲秋。其实悲秋在人们秋天当中也是一种比较主流的情绪之一吧。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心境，其实对秋天的理解也会很不一样。二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啊？ 是这样。秋天它本身包含的这个内容就非常丰富。 尤其是从古人来讲，他们其实描写秋天的既有欢欣的，也有这个悲伤的，是吧？ 恐怕这个属于一种惆怅的内容更多一些哈。 悲秋是吧？是不是惆怅更能体现自己不一样的这种情绪呢？ 悲伤可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跟我们的人民一般的这种可能靠得很近，跟生命跟自然贴得非常的密切，所以这种悲很自然的，跟生命状态联系得非常的密切。但是要是从哲学的这个角度，它很可能，或者是从艺术的角度，它从审美的角度，它就不一定就是仅仅是悲，它可能有很多方面的东西。 这样我们是通过二位老师的这个作品来跟大家聊一聊，可能是更容易哈了解到。既然林教授在说了，我们就先来说您的这幅作品吧。您在这次展览当中有一幅体量非常大的这个画作，几乎是占据了一整面的墙，也很有这个视觉的冲击力。我看一下，应该是大家发送03看到的，就是您这幅巨大的这个画作，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从这个画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秋天的黄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山石啊、树木啊等等等等哈，但是看着又是比较抽象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是在南溪江，温州的南溪江。 哦，在温州。 在那个时间段已经是过了秋天了。 嗯。 但是我对于秋天的刚过去的那种意象感觉， 嗯， 我一直保留着，我一直很想把这种秋的那种美，比方说落叶已经没有了，红叶已经是消失了。 嗯。 芒草呢也都快完全消失了。 这是今年秋天还是去年秋天的写生？ 应该是前年的。 前年的。而且我听您的学生说是您带着您的那些研究生一起去那儿做的写生哈。 对，我们是就是在那里就是封闭式的一个月就待在那个地方创作。 嗯。 所以我们就像这样的一幅画，我所要创作的就是一个秋天的这种感觉，所以画出来的很多人觉得，朋友觉得很奇怪。 嗯。 诶，怎么跟你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 嗯， 但我是画我心中的，在自然中的一些元素，我是可以参考的。 嗯， 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这种秋的感觉，所以我想我要用的所有的用一切的元素来表达。 嗯， 那 是有一句诗叫“草枯鹰眼疾”。 是。所以我的这个画面里面呢，其实秋我刚才说是要是从色彩上它可能会非常的斑斓， 哎， 那要是从这个哲学的意义的审美的这种角度来说，它很可能就是到了一些就是无我的这种境界里面进去的时候， 嗯， 它可能又是另外一方境界。 嗯， 那 您跟我们说说秋天有哪些元素呢？您觉得就是需要在这个作品当中您特别想展现呢？ 那比方说像我在这个画面上的我就有那个红叶， 嗯， 有这个芒草。 芒草。 对，有这个阳，就是阳光很强烈的那种金色的那种阳光感。 能看到山石上面有那个金边哈， 对对对， 就是被阳光强烈照射的感觉哈。 对对对，然后特别是逆光的感觉， 嗯， 逆光的那种感觉，能够在逆光里面的蓝色能够衬托出那种像柠檬黄一样的那种蓝，那种黄色是非常的美丽的。 嗯， 它带有，因为柠檬黄是带有一种冷的， 嗯， 所以这种黄色里面有一种冷意， 啊， 整个的。秋的那种味道在色彩里面通过这种冷暖的一种对比，冷那个紫色它是一种冷色， 嗯， 它有一种雾气的那种感觉。 您的山石都是紫色的， 对，它是一种感觉像是背影一样，就把这种雾气， 哦， 所以把两样的东西，比方说悲的跟喜的， 嗯， 用这种冷的暖的在一个画面上 对比的呈现， 对，对比的呈现了。 嗯， 但是呢，我又觉得人类，作为一种历史，它有它的文化的这种演进一种轨迹。 嗯， 那我们对于这种，未来怎么样呢？像一只鹰一样，我把这只鹰压到这个画面的最底、最底、最底线。 嗯， 因为对于动物来说，它自然。就是这飞禽来说，前面假设是岩石的话， 嗯， 它可能就会转头，那肯定是前面可以飞行，适合它飞行的时候，它才会往前走。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设计它的前景如何， 嗯， 但我们只看到它的飞过给我们的感觉，所以它所飞过的空间才是真正意义的空间。 所以您的视线是一只鹰的视线是吗？ 一只鹰的视线。下面压得很低的它所飞过去的背后的空间 啊，我很好奇在山石背后有一些很多这个蓝绿色的又是什么呢？也不像天空，也不像水面， 那个有那是绿色的那些眼很退得很远的那些树，因为， 哦，远远的树哈， 对对对，那些因为空气非常的透彻， 嗯， 所以它的那个树的那种造型非常的清楚， 嗯， 所以跟前面的这种光感它是很非常的 合一的。 嗯，如果大家会看到这个林教授这幅画的话，会发现他的这个画的这个造型啊，跟我们普通的所了解的这个中国画又不太一样，这个颜色也非常的艳丽，是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来跟大家说。这样我们先请这个张老师来说一下这次的展览当中对于这个金秋的这个体会。您有一幅作品是《滕王阁序》哈，非常的这个潇潇洒洒的一幅作品，也是在这个展厅一入门处就能够看到。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幅作品来诠释金秋呢？ 其实大家知道，《滕王阁序》是我王勃写的一篇这个散文，可以说是历史名篇。当时，在这个滕王阁啊。有一个聚会，聚会的主人呢是希望这篇这个序啊， 嗯， 由他的女婿来写，但是他客气一番，哎，大家谁能够来写这个？ 嗯， 王勃是一个小孩子，17岁， 没客气啊， 毫不客气，他就我来写， 我来吧， 哎，嗯，所以大家都等着看笑话， 嗯， 前面几句下来，这个。马上这个整个的这个主人对他刮目相看，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宾客对这篇散文是赞不绝口。 嗯， 那么这篇散文最有名的诗这个句子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嗯， 秋水共长天一色。 对， 他前面半段都是写这个聚会的盛况， 嗯， 写这个在秋天无边的秋色里面这样一个聚会的这个盛况， 嗯， 用这两句诗把整个这个秋天的景色做了高度浓缩的概括， 嗯， 但是到了后这一篇散文的后面部分，他开始抒发人在这个秋天他有一些那种惆怅的东西， 嗯， 那种对生命感悟的东西就出来了。穷地免于中天，寄与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是吟虚之有素。 都在您的心里了哈，随手，哎，随口就能吟诵出来。 所以他这个从那个秋的这个美到对秋的悲， 嗯， 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对生命的感受非常深切。 嗯， 由秋啊波及对所有生命的一种感受，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感受。 嗯， 所以这个千百年来这篇散文传颂可以说非常之久远。 嗯， 这里面我写的这个几篇这个散文，像这个苏东坡的《前赤壁赋》， 对，这是您的另外一幅作品，在这个展览上， 还有欧阳修的这个《秋声赋》， 嗯。 还有这个陶渊明的这个《采菊东篱下》这首叫饮酒， 这个张老师是这个书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风格。 我写书法呢，其实就是比较就是出于这个一种自然的状态吧。 嗯， 比如说我读帖， 嗯。 从读帖里面去感悟所有的这些书法家对于汉字之美的这一种领会，而不是去拘泥于学某一家。所以我的这个书法更多的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情，顺着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么去写更加表达我内心的这一种自由的渴望。 这回这个展览这个作品是您什么时候创作的？ 有三幅那个长的散文是去年写的。 嗯。 那个陶渊明的是今年写的。 这个写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前赤壁赋》啊，亦或是这个刚才说到的《滕王阁序》啊，都是几条屏的，就好几个，这样一幅作品一写也要写。要写多长时间呢？ 我写很快， 是吧？酝酿哈，关键是之前的酝酿，是吧？ 对，主要写字的时候，就是你要气要顺，没有这个凝滞， 嗯， 你一凝滞这个字就写，那就写不好了，对吧？ 嗯， 气顺下笔很快的，对吧？ 好，那么 稍后我们来继续，我们这样先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来重复一下。 金秋北京的诗语化，描写秋天的古典诗词不胜枚举，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句诗出自哪位诗人呢？ A. 刘禹锡， B. 李白， C. 王维。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跟您来一起聊聊金秋北京的诗与画，因为正好呢在一号花园有这样一个展览，我们也邀请到了本次参加展览的两位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若曦，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著名的作家诗人扎振科，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说到了这次这个展览上你们二位这些作品哈，如何来展现你们对于金秋北京的这个感受。其实一方面你们俩一位是出这个书法的这个诗作，这是扎老师，然后这个林教授呢是出这个画作。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发送01020304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两位的四幅作品了，说差了。那么刚才呢这个网友豆豆就已经这个发过来看了，说看了林老师画作的照片，想问一下林老师，您的画是传统的中国画吗？感觉有些不一样的，说是中国画吧，然后又不是不太像，又色彩那么艳丽，说是这个油画又不是，这肯定是中国画的画法，您这是一种什么画风呢？ 我一直都在寻找这种非常地道传统的中国画的一些材料元素。有从仲裁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中国古代在唐以前的用色，唐宋以前的用色都是矿物材料，而这个矿物 这个我们知道，听说过， 对，这个矿物材料它是不可以像那种水彩颜料可以调和，比方说一克黄色的砂，跟一个蓝色的沙，它是调不出一个绿色的茶沙的。 哦，是不能调的。 它不可以对调。 哦。 那有很多朋友都说，中国画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平面性啊。它为什么是平面性啊？因为是材料的原因啊。这个材料它不可以调配，就不可以有渐变。那么渐变才是塑造立体的可能。那要是不可以渐变呢，它平面才是这个矿物材料的优点，所以中国画的这个色彩，它就发挥了这种矿物材料的最大的优点——平面性，在另外一个它的最大的优点，矿物质材就是那些女孩子做珠宝用的那些 宝石，什么青金石啊、绿松石啊这类的， 这些宝石把它研磨了以后，这就是画的材料了。 中国的青绿山水画不就用了这些青绿的颜色吗？ 对了，所以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亮丽。 亮丽。 第一是亮色彩本身的亮丽，第二是色彩的这个质材的特性使它只能是平面化。所以平面化跟亮丽就是中国画的这个重彩画的这两大特点。但是由于我们你看近代受到西方的这种影响，油画那种可以调配的色彩啊、立体啊、渐变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重彩慢慢的，因为你要学西方的这种重彩就没办法做得到，所以我们用的更多的是植物材料，那就可以画得像西方一样的，有渐变有立体，但是它就丧失了中国画的最地道的最早的这个颜彩的这样的一种，你看像宋画小品，我们看唐代的那些人物画的那种现在的色彩，包括敦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这种非常响亮的色彩，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色彩突然之间到我们现在给没有的呢？ 没那么绚丽了， 因为我们接着的文化是在文人画之后，因为文人画是中国画的一种，跟中国画的色彩，但是中国画的文人画是作为一个主流地位，而我们接着文人画过后，我们就是我们近代我们的绘画，所以文人画的这种审美稀淡啊、黑白啊、恶墨喜色啊， 就是不是二色洗墨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影响了我们。那么我们一，假如说谁要是说在文人画里面，你要是画色彩画得很艳丽的话，他就觉得你这个哪是叫做画？因为文人画讲究墨色。嗯、 是我们都好像觉得中国画这种水墨的这种感觉哈，比较清淡，黑白风。 对，这个是从文人画这种，其实中国画的两条线条，一条色彩的，一条水墨的。 嗯， 那么我们接我们的接力棒。 啊，现代接的是水墨，所以你看张艺谋新片《影》，它也是这种水墨画风嘛，是吧？ 对。那我们其实有另外一条线条，这个色彩的。 嗯。 那我觉得我所走的这条是最地道的传统的这种色彩的路线。 色彩的路线。 所以它肯定是艳丽跟平面，跟这个水墨是不太一样的。 哦。 那是两种不一样的审美风格。 嗯。 那假如说是一般按照这种，我们从接力办这个角度， 嗯， 从传统的水墨这个角度来，肯定会批评， 嗯， 这个色彩 太艳， 就是太艳丽 啊。 可是这边的特点就是要它的，就是要艳丽。 那林教授跟我们说说，古代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画作，他们是这种就是这种色彩这一派的代表呢？ 一些我们越往古代越古早，它这个色彩越浓烈，像敦煌这不就是嘛、嗯 哦、 那我们在可以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些人物画，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在秋的这个主题这个方面的五代有两幅作品， 哦， 它那种色彩斑斓的，都即使是放在现代， 嗯， 我们也觉得像是一幅现代化的作品一样，它的色彩也非常斑斓。 应该我们介绍一下， 一幅是秋林秦路图，一幅是丹凤幽落图，这两幅作品都很有名，这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两幅作品， 现在收藏在那儿。 对，就是其实在美术史上一当到这两幅画的时候， 嗯， 就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在前面这在这个中间这一段里面都是以水墨主流的，突然有一个色彩非常的斑斓的画出来、嗯，觉得显得非常的跳跃，但是其实你把它推到五代在前，到宋， 嗯， 到唐那个时候的色彩，它就是这么响亮的亮丽的色彩。 您把这两幅画的名字再跟我们说一下， 《秋林秦路图》， 嗯， 跟《丹凤幽落图》。 丹凤幽落图，这不就是秋天的吗？是吧？ 对， 丹凤 这两幅都是 都是秋天的， 都是秋天的、 哦、 非常的美丽这两幅图。 嗯，那他们也是用到了什么矿物质的原料吗？ 对，他也是用到了矿物材料的。 哦，所以林教授您的话也是用到了矿物材料是吗？ 对 的、 哦、就是因为矿物材料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 那些宝石们， 孔雀地啊宝石啊这些是它本来就是非常的艳丽的色彩。 但是现在在市面上很少见到这种矿物的颜料哈。 现在是这样，就是中国画它随着这个时代的工业文明的这种时代呢，它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即时效应。 嗯。 那传统的这种重彩是细颗粒的，它要磨得很细、 哦、 然后要画上去的时候要使它有这种艳丽平面感，它要三繁九染。 三繁九染。 就是这个是一种技法， 就是明，我知道是那个明矾的那个矾嘛， 对对对对对对， 是 就是说要用明矾把它固定了以后， 啊， 然后再上去，要不然下面的那些沙， 嗯、 你再上进去，它会把它搅混起来，它不均匀，不匀称， 哦、 就像等于说我们用一个胶把它固定了一层，像那玻璃固定了一层，然后在上面再上色彩， 嗯， 它那薄中见厚，它可以卷起来的卷轴化， 哦， 那这个是需要技巧。但是你要是用粗颗粒的像壁画这种的， 嗯， 你可以用厚土， 嗯， 它就一次两次就可以，但是它就不平。像日本的在这个在我们的唐宋之后的这种重彩，它的改革就改革成了粗颗粒， 嗯， 粗颗粒的它就没必要三繁九染， 哦， 那么粗颗粒的没有三繁九染就丧失了中国画的那种平面的那种纯粹性， 而且丧失那种细腻感， 对，就没有了、 嗯、 就是它就是比较粗犷的， 嗯， 当然它更亮丽，因为颗粒越大它就越亮丽 越炫， 对了没有错， 嗯， 那其实也是有优点的，但问题是、 嗯、 那种细颗粒的优点它是 简竹化是需要技术的，它是、嗯、是要薄中见厚，它不能厚土 啊、哦。您的这个就是细颗粒的， 对，我那么大的话也可以卷起来的， 也可以卷起来。 所以它那个，你看，要是你这种现代这种即时效应，别人画九幅画， 嗯， 那我三环九染，我才画一幅画。 是啊，所以我就想问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特别大的那幅画，尺寸有多大？画了多久呢？ 五米多。 长 将近两米，194这样的。 哦，那像这样的大的作品要画多久呢？三番九染，您现在还是遵循这个吗？ 这个可能就是，假如说实际时间的话，那就是要半年的时间。但是有时候你需要一些其他的工作啊， 啊， 可能跨度就要到一年的时间了。 天哪，就是说你同时要再进行几幅画才行。 是，这一幅画就像一个工程一样。 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哈。那像这种矿物的颗粒颜料，它就不会掉下来了，是吧？ 就所以就是技术，就是除了要把它染平以后，你还得有这个技术使它不能掉下来。但是你要是用胶用多的呢，因为胶是半透明的， 嗯， 它会发黄， 哦， 它会使这个亮丽的色彩减弱， 嗯， 所以你要让它的亮丽达到最高的层面， 嗯， 但又不能掉色，这就是一种技术了。所以这种技术呢，就对于现代人来说，他就觉得，你看去买一瓶，管状的颜料一挤上去，你又不用去研磨，因为它这个粉状，你还要得用胶用手这样慢慢的 调开， 就把 抹匀了， 就是每一颗色彩都包上了胶 啊。 那你要某一段时间比磨墨还要艰难。就是古代的那个磨墨还要艰难，因为它每一颗色彩包上胶了以后，你假如说很粗心的搅几下，它是一个团块，那个胶是包了一个团块的， 嗯， 那个颗粒，嗯，然后你轻轻一摸呢，那个胶一破，表面那一层包着的那个一破，嘣，它就爆炸了，色彩就掉了。 哦， 所以它必须得每一颗很细的颗粒都裹上了胶了， 嗯， 要磨到这种程度，先是要磨成了泥。然后再兑上水， 嗯， 然后再慢慢的再上去。 所以您的这个画色彩特别的艳丽哈， 嗯， 也特别的美。好，那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画呢，我们刚才说到这儿，颜色是用这种矿物质的颜料，这些它是怎么变成这颜料的？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所以您的画特别适合这种绚丽的春秋的这个 的 灿烂的春秋哈，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稍后呢再继续请二位来跟大家说一说金秋北京的诗与画，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张家湾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镇级博物馆。一家镇级博物馆都有哪些精美的文物？张家湾这个地方都有哪些值得回顾的历史文献？来到这里都能领略到哪些历史的韵味？张家湾和曹雪芹又有什么关系？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张家湾博物馆的曹志毅先生做客直播间，和您一同感受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混搭、跨界、IP 引流、广播，原来可以这么玩！这里有北京电台豪华主持阵容的精彩演绎，有专业团队的营销分享。更有媒体融合发展的景观蓝图，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就等你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11月2日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一，农历9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总的来看呢，早间能见度差，出行注意安全；白天能见度就逐渐改善了，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6，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界外大街东长安街建国门桥到府右街路口东向西方向持续车多，建议绕行两广大街以及平安大街。 金秋北京的诗语化，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此时秋高气爽，日薄云稀，经历了炎炎夏日的酷热难忍，秋的到来不免给生活增添了几丝清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人王维将明月、松林、清泉、石头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把秋天演绎成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曹丕《燕歌行》将秋的萧条一览无余地跃然纸上。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里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寥寥数语将天涯游子的秋愁刻画得淋漓尽致，夺人心魄。最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的还是刘禹锡的《秋词之二》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秋高气爽中，平添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豪迈，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与天地美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年好景须君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天的美，纵是千古佳句堆叠，也道不尽说不完。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燕京八景之一太液秋风的乾隆皇帝题字碑在哪里呢？ A. 故宫， B. 颐和园， C. 北海公园。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刘禹锡。朋友们 看来也都是查了哈，答对的朋友还真不少。第三题呢，我们说的是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的乾隆皇帝题字碑，您知道在哪儿吗？在故宫，在颐和园，还是在北海公园呢？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通过今天这样的节目，真的是也感受到了很多跟秋天有关的一些平常不太熟悉的一些，或者是可能已经忘却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知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说到了这两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呢，您现在发送010203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林若曦和扎振科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了，两幅画作，两幅书法作品。波澜不惊，没有那么多，不要发05060708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金秋北京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三凯三人联展正在一号画院举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透过这次展览中的书画作品，聊聊金秋北京的诗与画。为您邀请到的是参与本次展览的两位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若曦，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的作家诗人扎振科。那么刚才呢，这个林教授呢，是跟我们谈到了您对于这个中国画的一些这个看法和理解，以及您的这个画作特别的适合这个秋天，因为您刚才说了中国画两派哈，一派是这种水墨风格，一派是色彩艳丽，色彩艳丽的这个就是没有被近代更多的传承下来，但实际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尤其是适合表现这种春和秋这种色彩斑斓的这种景象哈。那么确实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在这个中国的画里头用这种矿物质的原料其实还蛮多人用到，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青绿山水画是中国画很重要的一个流派，他们就会用到这种矿物的这种，比如说绿松石啦，是吧，这样孔雀绿啊这种，亦或是其实李可染他的这种朱砂它也算是一种， 也是算矿物原料， 矿物原料了是吧。那现在矿物原料就很少见，我知道这个林教授您的这个矿物原料都是自制的是吧，还是也不是自制，就请人专门给您做的。 对，因为现在的是做粗颗粒了 哦， 那现在就是你要做点细颗粒的，要特别请人做，它才有这种可能。 嗯， 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青绿山水， 嗯， 其实它青绿山水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色彩， 嗯， 因为它的这种色彩不可以调和， 嗯， 它就不可能很准确的对于对线的这种表达， 嗯， 而既然不可以对线的表达，中国画的色彩一开始它就不是在于表达直接的对象， 嗯， 它其实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东西，是一种指代的关系， 嗯， 那这种色彩跟我们现代人的特别是西方的这种体系是全然不同。那西方的这种色彩体系，它的基本的最低层的逻辑就是冷暖， 嗯， 它通过冷暖来造型，来描绘这个斑斓这个世界， 嗯， 但是中国画的这个色彩它不是从冷暖这种低层最低层的逻辑来表达的， 不是冷暖，那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这种色彩的这种矿物材料的特性，使它的要用这几样东西几样的色彩这么亮丽的色彩去象征去指代。你比方说我们在那个彝族最早期的这个历史，我们现在当然它的这个历史是靠后，但是它是在没有文字之前，我们就姑请认它为史前的东西， 嗯， 它的这个色彩它的记载其实描绘一个月亮，它并不是一个白色的， 哦， 它是用一个红色的来表达一个月亮。那这个就这个色彩就跟我们的现实中的这个就差别很大了， 嗯， 其实中国画就有这样的一种象征指代的意义，而不是对象中的色彩，因为它 不是现实中的色彩， 因为它的这个色性它的色彩的本质告诉他， 嗯， 要跟他一样，这不是他的能事， 嗯， 所以他就走向了他这种不是一样的，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中国画的色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要不然就跟着西方的走，要不然呢就是描绘着这种自然对象的这种色彩， 嗯， 那其实 中国化的这种很地道的传统的这种，除了色彩本身的植材，还有它的表达， 嗯， 其实我都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在做，就是用一种现真指代的这种表达方式， 嗯 啊，其实中国的传统里面，你比方说， 嗯， 我们的水墨画怎么可以表达春天？其实把墨色也当作色彩，也是一个象征指代的意义嘛。 哦， 那春色， 您这么一说就明白。 那春色，我们可看到的春色、秋色，它不管是春还是秋，它都是用水墨。 嗯， 但是它这个水墨，它在这种方面用浓的、淡的、用干的、湿的来象征春的跟秋的，秋色。他就是用这种除了墨色这种象征指代，还当然跟笔有很大的关系， 嗯， 就是用笔的那种味道感觉，让你感觉到是一种什么样的是秋啊还是春啊什么，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色彩有了这种指代象征的关系。 哦，所以这个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看一幅画作，可能您所说的笔触并没有艺术家你们看的那么细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看的更多就是通过，因为远处一看就是这个颜色嘛，它所表达是什么，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跟常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因为它是通过象征指代的这样的，所以对于观者来说他也必须创造，就是艺术家创造了一幅画以后，读者他也必须再创造， 嗯， 因为他不可能一个准确的标准的答案，假如是准确的标准的答案，他很可能是科学。 所以说看林教授您的这个作品，就是有我们刚才说有一幅展现秋天的，可能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看出芒草，看出这个远山，看出这个树林，另外一幅就是色块的，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西方他们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呢，他们一些绘画的这种流派，就是说每一幅画其实每一个人看他都有不同的感受，不需要有一个完整的， 对对对， 一个统一的答案，应该说这样 的 哈， 每个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是，那么说到这个绚烂的这个秋天呢，这个扎老师呢其实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古人他们对于秋天不同情绪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林教授说到了他是用这种画作来表达这个绚烂的秋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秋天的感受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哈，扎老师。 其实是这样， 嗯， 这个秋天呢，在画家的笔下是色彩， 嗯 啊，是这个构图， 嗯， 那么在这个诗人的笔下，它是 优美的文字， 是语词 是 组成的这种这样一个秋的感觉。 嗯， 你刚才念的这个王维的这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对不对？ 嗯， 那一种境界，它通过语言投射，让你产生一种非常美丽的这个想象。 嗯。 从而还原一个秋天的一个境界，一个诗意的一个氛围。 对， 语言有些东西不能够表达的，你只能去想象在，那么画家他就可以，他就可以把这个画面清楚的呈现给你。 嗯， 但是也是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局限。 嗯， 啊。比如说像这个唐代一个诗人叫高禅，他讲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是吧？就是讲画家他有时候不光有一些感情语言表达不出来，画家的画笔也是表达不出来的。 嗯， 所以这个王维能够写一个美丽的这个秋， 嗯， 像这个杜牧也可以写一个美丽的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人深处有人家， 嗯， 是吧？那么也还是有很多的，让你感一种孤独的秋，是吧？像这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对吧？它是一种孤独，一个与人在一个旅馆里面所感觉到的这个孤独， 嗯， 对不对？ 那么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扎老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那么金秋的诗意呢，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古人的一个，我们也很好奇，想知道扎老师您心中的金秋是什么样的。金秋的诗意不但在您的书法作品里头，也在您创作的诗文当中哈，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诗作好吗？ 那个好吧， 关于秋天的诗，我倒是写了一些。 嗯，写了好多，张老师给了我好多。 那我念一首，其中的七律吧。 好， 我可能这个普通话不是太标准。 念出您心中的情感就好。 陌上秋来岁有余。 嗯。 重阳可望未霜出，才怜昨夜落花雨，却得邻家带露苏。酒醉菊黄心易乐，消吟月白一卷书。待长诗友寻秋句，纸上癫狂作草书。 这叫秋韵。 秋韵、 您给我们大概的简单介绍一下写的是什么？ 这个秋天到来了，岁有余，这一年还有剩下不多的时间了。重阳在前，霜还没下来。 嗯。 昨天晚上一场雨，剩下的花已经零落。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得到了邻家送给你刚从菜园里采的蔬菜， 还带着露珠。 还带着露珠的蔬菜，新鲜的蔬菜。 嗯。 送给你。酒醉菊黄心易乐。酒和菊花往往是这个连在一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意象。 嗯。 所以月夜吹箫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秋天的这个景色。 嗯。然后有朋友 有朋友 想请您来写两句秋天 的 诗。 我要酬谢他的诗，那么要贺他的诗，我就在纸上狂草一番。 这是自谦的话了哈。那么通过这个诗句秋韵，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秋意。今天呢，我们跟二位老师聊了金秋北京的诗与画，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和古人的心神相通，更多的也有今天我们对于秋天新的理解。那么有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去金秋北京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三凯三人的联展上去看一看这个一号画院啊，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展览。那么大家也可以在书画作品中来感受秋天的美丽和浪漫，也可以感受秋天带给我们的文化和哲学的意蕴。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过得好快是吧？ 是是是。 有机会再请您二位来做客。好，谢谢你们。 谢谢朋友们。 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把第三道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 金秋北京的诗与画。京城秋景不止于秋叶，还有诸多美丽的花卉为北京平添秋韵。要说赏菊，就得去北海公园，园内的一株株秋菊傲霜怒放，色彩缤纷的菊花与古朴的皇家园林建筑完美融合，成为京城御园金秋赏菊的最佳去处。人如潮，花如海，品菊赏菊者络绎不绝，欣然体验着秋菊有佳色，一路多奇英的意蕴。观秋水亦是京城诗意之人所好，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乾隆皇帝的题字碑就在水云榭内。水云榭建于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专门写了一首水云榭闻繁生诗：水榭围遮极翠苔，熏风拂处午后开，忽闻繁送惊残梦，疑是金绳绝路来。后来乾隆皇帝也附和一首：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站在水云榭四望，可见蓝天之下琼岛白塔，近观东岸殿宇参差，远越水面遥望瀛台，还有那掩映在绿荫中金碧辉煌的紫光阁，景色醉人。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乾隆皇帝太液秋风的题字碑在北海公园，您答对了吗？ 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张家湾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镇级博物馆。一家镇级博物馆都有哪些精美的文物？张家湾这个地方都有哪些值得回顾的历史文献？来到这里都能领略到哪些历史的韵味？张家湾和曹雪芹又有什么关系？